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又是一年寒冬，淅沥沥的大雨下了三日，帝都笼罩在一片雾蒙之中。尚书房里生了火炭，倒也温暖舒适。这一日例行朝会后，弟子元召了右相魏建和礼部尚书龚继浙入尚书房议事。这两年吏治清明，两位老臣子身子骨愈加硬朗，越干越起劲儿。弟子元早两年撤了嘉宁帝的龙椅，把自个儿侯府的藤木椅搬进了尚书房。他坐在藤木椅上，翻着御案上的折子。 春闱还有两个月就又要开始了吧？ 明年开春就是春闱，各地士子要入京赶考了。三年前的恩科让殿下在大晋朝堂上一鸣惊人，这转眼都过去三年了。 三年前大晋科考舞弊案震惊天下，女土匪任安乐也是因为这桩案子得了文官和士子的敬服，正式踏进了大晋朝堂。 老相爷，龚大人，本王想让二位做这次科举的主考。 殿下，历届恩科都会选出一位崇文阁大学士为主考官，臣…… 龚大人历经两朝，耿直清廉，做恩科主考再合适不过了。 啊，是。 弟子元显然已经有了决定，龚继浙便不再推诿，颔首应试。三人说了些闲话，魏建和龚继浙便相携退出了尚书房。一出尚书房，龚继浙便拉住了右相问：“ 相爷，这次科举不同往常，殿下怎会安排下官来做这个主考啊？”晋安侯世子出身东宫，当年太子把温硕放在崇文阁里拜师，里头的大学士和温硕皆有师徒之意，这两年崇文阁的大学士和静安侯府走动的也亲厚，这是帝家掌权后头一次恩科，恩科主考对历届世子都有知遇之恩，我素来忠礼，既不偏颇如今的小太子一系，也不为帝家摇旗呐喊，更是嘉宁帝选出来的礼部尚书，怎么想摄政王都不应该选我为主考官才是啊。 怎么个不同往常法？怕是摄政王都没有龚大人想得多吧。 相爷何意？ 龚大人可还记得摄政王三年前在大理寺说的话？ 龚继浙一愣，想起三年前那桩往事。三年前科举舞弊案震惊帝都，大理寺奉命彻查，彼时忠义侯嫡子古奇善、户部尚书长子杜廷松皆被卷入此案，大理寺上下一众官员以顶上花翎为赌注敲响青龙钟，逼得嘉宁帝把审案权交给了当时尚是大理寺少卿的任安乐。公审之日，任安乐巧施手段让古奇善和杜廷松当堂认罪，结案时对杜廷松的一席话更是振聋发聩。 杜廷松，你口口声声愧对皇恩，愧对恩师，愧对父母，那你的同袍和天下百姓呢？本官问你，若此事未被揭发，你高中三甲，那因你舞弊之故而落选的考生一生坎坷难平之时，他们向谁求个公道？你心不正人不直，又如何能为父母官造福百姓？科举乃大晋举贤选才之根本，科举乱，国本亦乱，若无科举制度选才纳粮，我大晋安能有数十年太平之事？科举于大晋百姓而言，重于天。 龚继浙想起弟子元当年所说的话，老脸一红。 啊，相爷， 龚大人，对摄政王来说，谁为这些世子的恩科之师并不重要，为大晋选才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你，刚才摄政王已经说过了。 龚大人历经两朝，耿直清廉，做恩科主考再合适不过。 刚才尚书房内弟子园只说了这么一句，常人听来只觉得这是敷衍之词，唯有魏建知道弟子园唯一的这一句解释就是他行事本意。科举选才关乎国本民生，公平廉明地对待每一位科考士子胜于一切。弟子园在尚书房里披了半日折子，人闷得慌，伸了个懒腰朝一旁的吉利招招手。 天气不错，出去逛逛园子解解闷儿。 吉利朝外面下的眼都睁不开的大雨天看了一眼，脸色特别不好。 这个祖宗最近越发任性，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惜着点自己的身体，要不怎么对得起当年殿下。 弟子园一路行得飞快，吉利举着伞亦步亦趋地跟着他。雨水吹进伞下，落在弟子园肩头。弟子园咳嗽一声，面上神情却满不在乎。吉利眉头皱得老紧，自西北之战回朝后，弟子园这两年积威更重，旁人轻易不敢开口。还有半月便是云景毁城两年之期，吉利更是不敢劝。 去请陆大人进宫。 是。 这时候能劝上这位一二的，也只有骆家公子了。 弟子园一路未停，他绛红的盘龙浸袍衣角被雨水溅湿，或许是神思不宁，经过藏书阁回廊的时候被个软软糯糯的团子绊住了脚。他一个趔趄，被手忙脚乱的吉利稳稳扶住，小团子却四脚朝天，手上的东西洒了一地。 哎呦，我的小殿下，你慢点啊，这是哪个不开眼。 侍奉公公尖利的嗓音卡在半空，翻了个回旋落在地上，连糯米团子都没有来得及扶，就已瑟瑟跪地。无论历经几代皇朝，集天下权势于一身的皇宫永远是最崇尚权力的所在。作为皇宫内唯一仅存的皇子，大晋王朝如今最正统的继承人，即便是摔了个四脚朝天，也没人敢在权势滔天的摄政王面前把他扶起来。帝家和皇家几十年的恩怨纠葛已是公开的秘密，摄政王对皇家后嗣格外冷淡，至少在陛下病重休养别院，摄政王把持朝堂的两年里，他从未举办过一场皇家宴席。除了嘱咐当年的太子太傅右相教导小太子外，平时更是毫不过问。在如今的皇宫里，怕是众人心中摄政王身边的大太监总管吉利地位都要比太子高上那么几分。侍奉太监依旧伏倒在地，弟子园看着地上几乎被埋在书里的娃娃，眉头皱了起来。西北一战后，韩月被骆明熙留在了晋南，宫内只剩下一个不满六岁的皇室子嗣。书堆里的糯米团子尽管摔了个十成十，见没人扶，他也没哭，扑腾扑腾了两下，把书从身上倒腾开，自己利落地爬了起来。看见他的相貌，弟子园一怔，莫同淌过淡淡的情绪。吉利小心地朝他看了一眼。 这两年小皇子长开了些，倒是越发像太子殿下了。 小团子瞅见面前的弟子园，先是一愣，大眼里的惊慌一闪而过，复又昂着头挺着他的小胸脯，甚是认真又不失礼仪地朝弟子园行了一礼。 韩云见过摄政王。 他虽为太子，但当年嘉宁帝有旨，太子成年前由摄政王监过。孩童清脆稚嫩的声音带着不甚明显的惊慌和颤抖。弟子园朝地上的书扫了一眼，果不其然，小团子更是慌乱，小小的身躯挪了两步，妄图把地上的书遮住。五六岁大的孩童身处大晋王朝的权力中心，心智远超同龄人。 皇十三子韩云， 帝子元也是个有意思的，韩云前两年就被立为太子，偏偏帝子元仍然只叫他皇十三子，从他口中这样喊竟也格外理所当然。糯米团子显然没有想到这个传说中专权跋扈的摄政王有这样一副好听的嗓子，正正点了点头。 如此大雨，你在这里做什么？ 天气冷，太傅受了风寒，我来找找古籍药方。 早点回去，免得受了寒。 帝子元像是没有看到散落的药方书籍里掺着的那几本论国策，朝团子颔了颔首，抬步绕过一地狼藉，朝回廊外走。他这一抬步远去，一连串的松气声小心翼翼地响起。恰在这个时候，被风吹着又受了点小惊吓的团子一下子松了神，连打了几个喷嚏。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止都止不住，一张小脸上挂满了眼泪鼻涕，着实可怜得很。跪在地上的小太监们心里头都跟电闪雷劈似的，刚刚摄政王才嘱咐小皇子照顾身体，小皇子这脸也打得忒响亮了点。不过还好，殿下不喜皇室后裔，想必不会责难他们。侍奉太监的自我安慰还没落地，沉稳的脚步声去而复返。已经走出回廊的帝子元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走了回来，他站定在糯米团子面前，神情冷淡。小团子被这么盯着，心里头发毛，不自觉瑟缩了一下。 抖什么？站好。 许是瞧不得笑似寒夜的面容上露出唯唯诺诺的神情，帝子元喝了一句。这话一出，韩云顿时挺直了胸脯，看向帝子元，站得颇有模样。两人大眼瞪小眼约有半刻有余，帝子元突然朝吉利伸出手。众人实在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但谁都看得出他这一伸伸得格外勉强。他皱着眉把手坦坦荡荡落在吉利面前，等得久了还哼了一声。 哼。 吉利回过神，默默翻了个白眼，从袖里掏出一方绸巾递到帝子元手中。在众人瞪大眼的惊讶中，帝子元弯下腰在小团子脸上一顿乱揉，他动作看上去粗鲁却十分轻柔，放下手时韩云脸上被擦得干干净净，连他头发丝上沾的雨水和跌倒时额上蹭的灰尘也被帝子元一并拭去。韩云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子瞪着帝子元，显然还没明白是个什么情况。帝子元把众人直接当成空气，一把抱着茫然的糯米团子，接过吉利手中的伞，朝回廊外走去。 唉，软软糯糯的，倒也舒服趁手。也不知道韩夜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一副模样。 回廊远处，帝子元这样想着，把怀里的小团子抱得更紧了些。 多元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